在包拯包青天的帮助下，宋仁宗得知真相，并与已经双目失明的李妃相认，而已身为皇太后的刘氏则畏罪自缢而死。自宋朝以来，由于小说、戏剧等人们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的演绎，仁宗生母之谜日益鲜活生动，备受世人关注。好了，下面就来听这个经典的段子吧。狸猫换太子，由白凤鸣演唱。 乾坤正气表英豪，烈女忠臣福报宋朝，真宗天子明君有道，他自仇后世无需把社稷摇，那李国母是身怀木甲，西岐临道这刘妃是逃之首生要带操劳，谁想他把天罗地网安排好，预备下仙儿要掉金牢，那喊刘妃是继宠张传行奸狡，玉国怀暗定阴谋计一条，他将这落生的小母啊就给逼换了礼貌啊。神魂倒恨刘妃抱出太子把口煮酒，此宫人裙带一条，立当着回报宿命，他谋害小主到紫禁桥，那寇成玉闻道之下把魂喝掉，正可可这玉体冰凉似水酒，至极的京中的烈女暗把苍天叫，无奈何把我生的太子用金丝刀，战兢兢是偷出宫门，又怕人知晓乱却去，他那脸不难知细流油，冷清清孤身独影，胆量又小又大多，这愁默默云遮清月静悄悄，听了听万籁无声人寂寥，在楼阁下松影花阴乱摆摇，那黑暗暗害怕的寇宫人把太傅石绕扑棱棱在莲池内又惊起几只挥毫，知鹤的奴是颤颤哆嗦的芳心乱跳，猛然间 浪声声唰啦啦，这一阵的秋风，哎呀，刮得我好发毛，他是不住往四下里瞧。后宫人奔跑了御花园内天将晓，遥望一人穿金宫袍，头戴宫冠十二龙斗袍，生成的慈眉善目的品格高，来者是谁呀？老陈琳在龙楼奉了皇王的诏，往南清宫祝寿，来采仙桃。这忠良高凤庄河北御花园的诏，一路上默默无言，暗推敲，想昨夜宫内传言说，李后做了草，产生后非男非女会变多了腰。这陈琳一臂里思想讲逃找，猛抬头在面前站定，叩是多久，忙问道，说叩住啊，你一个人在此有什么紧要？程昱说，我等候中正女英豪。陈公公却为何今天起来的这么早？那听说了吗？那李后她产生个婴儿会变做了妖。陈琳说，嘿，一个女孩儿家不干你的事啊，少安母脏。再者说那传闻的言辞他保不牢。程昱说，识君路当把国恩报，我又问公公，那妖魔怎么会是地主的苗？陈琳说，傻丫头，宫里之事外人怎知晓？程昱说，要知必须我亲眼见到。公公啊，你知道吗？那产生的太子被狸猫讨还了，眼睁睁在御花园内要赴阴曹，那老陈琳一闻此言，说真真的烦了，只气得他老眼圆睁皱眉梢，说哪一家见得他敢把小主的名了，该将他九族尽灭，是万剐千刀啊！据说公公休要发急躁，你可敢舍身去救主立功劳？陈琳说，嗯，我既做忠臣自然敢跑。程昱说，哎呀，我谢苍天 这主公有了生路一条，陈公公你只有忠心救主是国家的祥道，来来来，在锦服之内要仔细瞧，那寇工人是轻骑龙佛所成林参加，这位忠良忙跪倒，老板板一见有主色变惊慌，提战摇和地他魂飞在天上啊，他的破伞就笑啊，老陈林是连连的叩头，把千岁叫，程昱说：“半半平身吧，我替主代劳。”这陈林他站起身形，把寇珠叫说：“你快讲这什么缘由对我笑。”那寇程昱未曾开言，不泪双掉，说公公听我诉说根了。你可知那刘飞素日高多尖角，他一心张传多重开启了火苗，他听说是李后产子要争公宝，他在那金殿上是逃职受生要带操劳，与郭淮定下了奸计，可称是绝妙。他讲这太子跌还了剥了皮的礼貌，在宫中欲灭小主，又怕人知晓，才命奴谋害殿下，到紫金桥用这半截丝绦。我只想奴被害主，罪非小，岂不落一个千秋万古不朽名标？可怜我欲救小主，又无法保，怕落在奸人手内命难逃。这也是先皇有令即兴号召，还只使得公公来此才先逃。老人家你快想一两策方为妙，即速得护送太子出王牢，望公公你大施恩德，将有主的命花千刀，公公啊，奴就是黄泉下也不能够把你找啊。为国尽忠，我当不名校，我断不能为刀避剑把生逃，但只是